请您也赏光。 哎，好，谢谢啊。 甭客气。那我就走了。 哎， 好。崔司令。那就大红楼见。 哎， 同志，你慢走啊。 哎， 好。干什么去？干什么去？哎，老崔，行了，早走远了，臭。哎，老崔啊，这个票我没时间去，你呀、跟丁铁蛋去啊。 哎，宝杨震，你一定要去。 哎呀，你不知道戏唱的好听啊， 是吧？ 我告诉你啊，苏三离了洪洞下呀，听着入耳，看着舒坦啊。 有人来了吗？嗯，老崔，就是我病了。 崔宝山此时不知道，刘伯承院长和钟主任已经来到宿舍。 铁蛋啊，你这个小兔崽子，你搞什么搞呀？ 你看，你这像什么样子？ 不像话！ 院长， 小 辉，到 你们这位启禀司令，经常随蓝教不出操啊？ 不常。不过三天两头是有的，对吧，崔司令？ 我交给你一个任务。 是。 今后早上的起床号一响，你就把他的被子给我掀了。 是，保证完成任务。 哎，小鬼啊！ 啊！ 原不规定士兵一律不许留头发，你晓得吧？ 晓得。 晓得为啥子不把头发剃光啊？ 这个。人家都说剃了光葫芦头像二杆子。 二杆子好啊，我们就是既要抓枪杆子又要抓笔杆子，你们讲对不对啊？ 对。 来，我们坐下谈。哎，杨震呐， 到 你为啥子有凳子不多蹲的啊？ 过去打仗的时候很少有凳子坐，我蹲习惯了。 有的习惯要改一改，不要老让人家叫我们土八路嘛。 是。 前几天我在北京开会，毛主席、朱老总、周总理对我们军事学院很关心、很重视。 哎呀，那太好了！主席怎么说？ 特别强调了学院的正规化问题，今后来自野战军的不许撒野，干过游击队的也不许冒油哦。 撒野？冒油？ 你在大门口又是撒野又是冒油哦。 刘院长，你不是罚我站了半天岗了吗？ 哎，杨子呢？ 到， 你为啥子不讲话呀？ 刘院长，我准备上课去了。 哎，老崔，哎，有个事情跟你讲一下。我们准备在学员当中啊，选几个人担任各个班级的干部。你是个老同志了，我们准备让你担任第二班级的副主任，你看怎么样啊？ 副主任啊？ 啊， 那我不干。 哎，为什么？ 我从当兵到现在，从排长、连长、营长、团长，直到骑兵司令，我当的都是正的，没当过副的。 哦，这算个理由。那好，既然副主任不想干，那就当个学习小组的组长吧。 那小组长是正的还是副的？ 学习小组只剩一名组长，自然是没有副的了。 啊，那是正的就干，行。 好，韩军呐，你们先去吧，我找杨震谈点事。 好，老崔，咱们先走。 杨震呐， 到。 你写的要回朝鲜前线的亲身报告我看了，理由很正当很充分啊，你去我也去，我们一道去，你看活死东升啊。 不，刘院长，你不能去啊，你去 学员都跑光了，还要我这个光杆院长做啥子嘛？ 我只说我自己去， 关心前线局势，渴望参加战斗的难道就你养子一国呀？ 刘院长， 你站到学院大门口去问一问嘛，从教员到学员，从院长到子弟，哪一个人的心不是和志愿军跳在一个节拍上的啊？ 杨班呐， 到 你画的这张态势图对战局的反应可不太敏感了。 什么？美军重新占领了仁川，我们撤回到汉江去了。看来这战场上的形势发展比我想象严重的多呀。 其实啊，地图只能反映表层的军事态势，至于美军第八集团军新任的司令官李奇微和他的前任沃克有啥子不同，